更爱那怀般的梦，拥抱着夜郎，我爱你思量，我为你歌唱，我为你思量。那南风吹来清凉，那夜莺啼声齐唱，月下的花儿都入梦，只有那夜来香吐露着芬芳。我爱这夜色茫茫，也爱这夜莺歌唱，更爱那花儿般的梦，拥抱这夜来香，闻着夜来香，夜来香，我为你歌唱，夜来香，我为你思量，啊，我为你歌唱，我为你思量。受不了自己的疼痛，会伤得太重。 不愿认识的悲，黑夜太黑。 爱你的权利。 会告诉你很多 最亮的星，那